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后悔二字。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改名叫无师吗？天大地大，无君无父无师。天大地大，从未有人在我心里留下过痕迹。沈乔，你也不例外。 师尊，您真要救沈乔？ 他若是战败而死，也算一了百了。可当他醒过来，发现自己非但没死，而且还失去以往所拥有的一切，身受重伤，筋脉尽断，武功全失，心里会是什么感受？越是位高权重，就越是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他必然由此心智崩溃。到时我再将他收入门墙，将昔日道貌岸然、心地仁厚的玄都山掌教慢慢调教为世人眼中不择手段的魔门弟子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？齐凤阁的得意弟子也不过如此。天下人都说你是错的，你最亲近的人都背叛了你，你不觉得绝望吗？前无法进，后不能退，四面楚歌，不如死了干净，你说是吗？ 不是。 错了可以改，但我不会死，恐怕要让燕宗主失望了。 那只是因为你还未到真正的绝境。 师尊，桑景行让人给你带话，说要用太华剑换朱阳策。 那剑对我来说早就是可有可无，桑景行居然还想拿它来换朱阳策，真是可笑。不过我倒是有个更好的主意，告诉他那把剑我用一个人来换。阿乔，你怎么总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？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 你太软弱了，阿乔。软弱的人永远成不了大器，更没资格当我的对手。我希望你能活下来，不过如果你变成了苟延残喘、曲意成欢的沈乔，就彻底泯然众人，连最后一点特别之处都没有了吧。祝你好运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